拉着我的手走遍了悠悠过往，千年沧桑，游遍了浩瀚星河，宇宙无疆。我知道，我爱上了他，爱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 三伏枯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叫上他喇叭儿，手里把乔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桐梓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儿。手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来了您嘞！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你们长队跟我来练练，这是四位。给这儿去人啊，这是南京，这是天馆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期待。 烟花婶，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晚上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我是季彤。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王悦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雍正剑侠图》。上一回正听到老剑客周寻带着徒弟苗吉庆继续追踪潘豹，师徒二人夜晚投宿在店房，周老剑客让苗吉庆拿出银子来付账，可是苗吉庆却反问师傅：“您把钱给搁哪儿了？”那么这银子究竟在师徒爷俩谁的身上呢？咱们呀，接着往下听。 你别看周寻那么大剑客，多少年没摸过现钱了，出门都是苗吉庆拿着钱管账，苗吉庆没丢过钱呢。钱不是在你那儿吗？您没拿，你这话多混账！我拿钱干嘛呀？好好找找，别拉胡了。苗吉庆又好好一找，钱袋子没了。连老头都纳闷，苗吉庆这功夫好啊，说有人说苗吉庆身上把钱给爬了去，那几乎没有这种可能。苗吉庆一拍脑门，我想起来了，师傅，您还记得走的半道上，我说我要方便方便啊，是啊，您骑着驴下去，后来我又追您呢，我就进了林子了。进树林之后啊，我往下一蹲呢，这钱袋子整搁着我这儿，我就把钱袋子掏出来放地上，我怕脏了，我就给它挂树枝上了，挂树枝上方便完了呢，我站起来就走了，我那钱袋子呀恐怕还在那儿挂着呢。老头一听，这不没有的事儿吗？那完了，丢了不见得。师傅，那小树林啊，甭说晚上，白天也保不住，没有几个人。哎，跟您说，那要该着啊，这钱不丢，失而不死，失财不散，他还得跟那挂着。啊，这个也有可能啊。有个相声演员叫李增瑞，李增瑞老是爱玩核桃，他家里有好多核桃，大的小小的，没有贵的啊。啊，他不买的多好的，哎，他买便宜的，买完之后呢他揉，他干嘛不买贵的呢？他怕丢。这李老师忘性大啊，他家里有一对核桃呢是纯黑的，就是忘性大，他把这核 核桃啊搁火旁边了，掉脸干别的去了。一会儿一看这俩核桃满黑了，应该扔喽，不急，把这核桃摆在自己书柜最显著的位置上，提醒自己以后千万别马虎，那也忘。有一天呢，揉着核桃走马路上，接电话。他掏手机呢，冬天他摸不着这手机，他着急。这手里这盒子站着手呢，他马路上旁边呢，这有个窗台儿，他就把这核桃啊，就搁这窗台上了。然后啊，掏兜掏电话，接电话就站马路边上说。说着说着呢，电话挂了，往兜里揣呢，扬长而去。这盒子就忘了，都走到家了啊，想起来了，那对盒子落马路上了。顺家穿上衣裳又出来，走回来一看，核桃还在那窗台那儿摆着呢。大马路上就来往那么些人，谁也没注意这摆对核桃，又捡回来了，失而复得。你看这事儿也常有，不新鲜。当然我说这个也是很多年前的事儿，现在可不行了，现在核桃值钱呀、啊、一对核桃呢好多钱。嗯，他就是不懂，不知道这个核桃是什么名目。他一看这有对核桃，我先拿走。哎，好贪小便宜的人是多的，那丢东西还能找回来，就跟那搁着没人捡。这钱袋子他挂在小铃儿里头呢，哎，我要该着不丢啊，回去没准还能够捡着。老头一听，嗨，那哪有谱啊，你能上那树林里拉屎去，别人就不能上那树林里拉屎去？人家哪拉屎去了？发财了，对不对啊？你蹲那地方，有你拉的屎，人嫌脏啊，人就得迈一步躲开点儿。要也蹲在那儿呢，这钱搁这挂着看不见。这一迈这一步呢，躲开了，一抬头一瞧，哟呵，整瞧你这钱袋子，接完手人给摘走了。那这个该着。好在现在夜里头没什么人，你赶紧去，你轻功又好，快去，干嘛还快去，别让捡走啊。另外要万一没有，赶紧快回来，趁着天黑咱们好走啊。我这么大剑客，天亮一没有电饭煲，然后伙计掌柜的寒碜我一顿，那多寒碜，快去吧。那这不惹祸吗？没有的事。苗继庆顺电流跑出来了，撒腿往回跑，跑小树林，白天路过一小树林，晚上回来找可不容易。这苗继庆脑子还真好，鼻子也管用。真让他进树林找着那棵树了，树底下一瞧还在，树上的一瞧没了，围这棵树转了八圈干了。真让我师父说着了，呵，接风手的功夫把钱丢了，这不赖别人，纯赖自己。怎么那么巧，我走了别人就进来了，就把我这钱袋子给摘走了呢？哈，一转身往外走，见着师父合言答对，蹭，面前过一人，身法好快了啊，都钱的。小子，拿完我钱袋子还没来及走呢，看见文珠找回来不给我钱袋子，你还跑？别跑！黑影头了跑，苗继庆后头追，追出小树林，这位撒腿如飞往下一塌腰跑下去了。苗继庆一瞧，干了，不是一般的贼，一般的贼就凭我黄眉童子苗继庆，我除了扶我师父云龙九线，我这脚底下扶过谁呀、啊？一般的寻常的见个侠客都跑不过苗继庆啊，我愣追不上这贼。眨眼之间一黑点了，苗继庆心里话说，是不是你偷的鸡我也找你了，我先把你追上再说。一咬牙往前一踏又唰，苗继庆天天追这驴啊，您走不走吗？云龙九线这匹驴是宝驴啊，他头着跑，苗继庆后头追，那脚底下最快了。就饶是苗继庆这么快的身法，愣没追上，可也没追丢。这黑人老在头着跑，这黑人一急，越跑越甩不掉苗继庆，苗继庆撒了狠了， 头天亮怎么我也得把你撵上，到天亮你就更跑不了了，天一亮我就能看见你了。小子，追上你没轻的，脑袋上这小辫儿一边跑一边晃，真急了。眼看着头了有个小村儿，这黑影进村了，苗一清着急坏了。这一进村房屋多了，你知道拐哪小胡同啊？他小胡同一猫，他在屏住呼吸，我可就找不着他了。果不其然，进村苗金庆就转向了，也不是当地人，跑哪儿去了？上房吧。苗金庆一纵身迎一上房，哪房高奔哪儿去，干嘛呀？我好看这全村，只要人影一动，我好追他。他由这小房窜大房，有这么一个院子呀。房子最高，那房子最整齐，一看这就是当地的守户。他上院了，上人家这个房子之后，他往下学么的找，他干嘛得找这黑影儿？一找，这有一屋亮着灯呢。再一瞧啊，门窗开着，院子里来回人走动，端酒端菜，屋子里头仨人摆着酒，吃喝聊正高兴。脸冲外，居中而坐，非着旁人，正是狗无少潘豹。他们俩师兄弟啊，潘豹这能耐是他教的。苗吉庆不认别人，认识他，就为找他来的。哎呦，小子怎么在这儿呢？这才叫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我跟我老师费尽千辛万苦，就为逮你，没想到在这儿把小子就给碰上了。这个潘豹怎么跑到这儿来了呢？那这句您乐什么呢？不是包袱啊。他这句话我必说呀，那不说这句话还过不来，那必须得说他怎么跑这儿来了呢？应该怎么说呢？应该说下去逮这潘豹，后边怎么打，潘豹怎么跑，说这个呀？那不成，这说书没有那么说的。哎，这潘豹跑怎么会跑这儿来了？咱们得解释解释。这一解释啊，他这今年是解释不清了。有什么话来年见了。哎，我以为下礼拜还有一回呢，今儿我到这儿我才知道，感情是22号啊就不休息了。哎，这个借一天，哎，不公休，然后呢就粘下了啊，粘下完了再开就初九了。按阳历说话呢，二月五号初九是礼拜，然后呢再转过来呢可能就登节了，登节可能不休息了。所以您各位啊，认识不认识的，您只要有联系，您都替我们哎，互相的告知一下，下礼拜就别跑了。哎，您到这来也撞锁。哎，等于今年呢，就是咱们这书馆的最后一天。刚才我上台的时候呢，有的人说今儿就封箱，这个还得说我们没有封箱啊。封箱是人戏剧界，因为人家有箱。大衣箱、二衣箱、把子箱、盔斗箱、切门箱，人家有箱，人家封箱。而且人家封箱不是一说，不是说封箱，人真封，人真贴封条，这年下不能动，这是人家梨园行的规矩。我们曲艺行没箱封什么箱，现在都找这个噱头，说相声的唱大鼓的，尤其以说相声的为首。封箱演出完了，过年呢还开箱演出，可能人现在有箱了，咱们不知道。因为我学徒那会儿呢，这个大褂啊能有一个就不错。哎，回去洗干净了，哎，大褂很少洗，洗里边这个小褂，它里边有白小褂。哎，人家梨园还叫水衣子，人那没领子，可是啊，单带护领。你看戏台上啊，尤其过去马连良马先生讲究三白，哎，领子白，袖口白，靴底白，干净。台上那个服装跟气味都像新的，就 这道具。哎，那么单带一白护领，他为什么要单带呢？他那个护领厚，他这地方得撑得起来，这胖袄里边炫就仿佛垫肩似的，他这多瘦小的人显得也壮实好看。哎，那我们不是，我们曲艺界讲相声的没有那么讲究，就里边有一小罐儿。现在呢，有的人呢，我们相声演员胡起国号啊，告诉那个裤子也，人家梨园叫彩裤，这戏曲界人家有名的，我们没有啊，怎么办呢？上边水衣，下边水裤。那天他们说啊，我说你怎么还不赶紧换衣裳？我这没事，您看我这水裤都换完了。我说你换完什么？我换完水裤了。我说什么叫水裤啊？啊，就这裤子，这个上台这条裤子，我说人家唱戏叫彩裤，咱们就叫裤子。我还嫌自己不水呢。啊，还水裤还。哎，过去就一大罐儿，大罐叠好了，哎，四四方方的，蹬平了。要好料子需要运，过去那大罐都布料子，也不用运，哎，叠好了往包里一搁，一双圆口便鞋往这上面一夹，哎，这就走学了，这就上买卖了。人家有香，我们没有，所以这个借用人家戏曲界梨园行的开箱封箱找这么一个名字，实际没有，这个就默天演出。哎，说白了就是默天。哎，这还说的是一般的曲艺，说书不歇，说书没有歇，说书是越到过年过节越火。为什么？这人有功夫了，没事儿了啊，走走亲戚，串串门，听听书，看看戏，玩玩。过去书馆是俩月一转，哎，每年的年底，茶馆掌柜的，哎，找人请说书的先生来派转儿。怎么派呢？这一年派六个先生，六先生可您可听明白，是义工，就是下午这一场。说您要再开灯碗，那您还得再找六个，对不对呀？咱就说不开灯碗，就这六个先生，六先生请来一人俩月，这俩月您把这书说完了，您再换别的茶馆，到别的茶馆您有可能还说这书，有可能换别的书。不说别的，咱就说咱这茶馆，这茶馆这六个月，这六个人，一人俩月，12个月，可没有淡旺季儿。实际有没有？有，赶农忙的时候人少，都得干活，都得挣钱；赶上闲的时候呢，听书的人多。那一般人都爱找旺月，不爱找背月。你淡季的时候呢不上座，但有能的人不怕。不管您挑哪俩月，最后派完了之后，派完转了，赶上过年这位封箱封15天，他60天去1/4了，他干吗？有能的也不能少干15天呢，所以这说书就不歇。就没有说放假那一说，叫风雨无阻。您每天晚上说今天人少点或人多点，准有来听书的。哎，但是我们现在为什么要休息呢？不是我们要休息，是人这地方休息。就我们说书这书馆不是我们自己的，这是人家裹去的，是不是？人这个春节可能还有其他的活动，人这值班的人员人也得放假过年去，所以一切都是按着这个国家公休日这么去转，您也能理解。这就给您说这个民俗，有人还单让我上，说你们过去这个评书艺人一到过年你们都怎么过？我说书啊。我说我是没赶上，但我听老先生们说过，过去过年也是说书，没新鲜的，是不是？这个该包饺子包饺子，该逛庙会逛庙会，啊，这个有能耐的这一天能赶2工， 哎，一到过年上午庙会就先说一光，下午书馆再赶一灯碗，这三公正地说书之外还有超肥，是不是？谁要有病有假还给人家接个板凳头，还跑电台播几条广告哎，或者再应点什么喜庆堂会，说这堂会跟这正地冲突怎么办呀？你要实在摘不开找人替，但一般都摘得开，因为堂会啊它时间长跟现在不一样，就在您这两场中间，哎，您抓工上人家去给人家演了，把这钱就挣下来了。所以那是有能力的大说书的，那一天不闲着，可据我想也够累的。我现在一礼拜就给您说这一个半小时，说两话都吃力，也搭着我有别的事儿啊。您拿我前天我在外地正定，哎，我赶回北京夜里头，昨天下午在宣南说书，说完书五点散场，我买6:12的火车奔石家庄。昨天北京又堵车，从天桥到西客站，我要一琢磨，这个坐汽车准误，我让人给我带到虎坊桥下地铁，这还真有把握，6:40就到西客站了，然后。啊，不是5:40我就到西客站了啊，到了那儿之后呢，赶上这车到那儿7:00到的这个石家庄，那儿来一车接，8:00给我接到剧场，换衣裳上台，下来不到9:00换衣裳提了包奔石家庄火车站，10:04的火车，夜里的11:00又回北京，今儿个下午给您说书，说完书一会儿电视台录像去啊。这您别鼓掌，就是说得有事儿，这一有事儿呢就吃力就累，就闹不清楚这终点了啊。5:40就说成6:40了，对，这您得原谅我累了。那您说过去那老先生要一天说三公，他可不是说一个半小时，最少2小时，这一天光说书说6钟头，再应别的事，这多的精力，这家伙啊，确实呢有功夫。那会儿呢，咱们现在的这个作艺的比不了那会儿的老前辈。哎，这为什么跟您闲聊几句呢？就因为姐这儿一看见潘豹啊，引出一个新的故事来。这个故事说实在的，这么多书里头也是最奇特的一段故事，闻所未闻啊，见所未见。这个赵少福啊跟这个大奶奶二奶奶三人成奸，这个是有名无实，是假的。可是呢，咱们下边明年要说这段书，这可是三人成奸就成真的了。这段奇闻在整个剑侠图说是整个的这个评书里边也是少有的这么一段故事。那没别的，岳坡在这儿预祝各位鸡年大吉，新春快乐，咱们明年再见。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王岳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雍正剑侠图》。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当中，欢迎您继续收听。好，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将带给您的节目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 Yeah.